四，生词。参加。为。中文。系。为。复印。一定。转告。刚才。晚会。门口。通知，帮助，报，跳舞，做，新年，舞会，里边，正在，开，唱，歌，参观。专名李红圣诞节友谊宾馆